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跨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来说说在台湾最著名的那个日本人李登辉先生啊，他近期呢真的是说了好多好多让人匪夷所思的话，接二连三的。一开始呢是去日本访问，这个是元首级的这么一个接待的待遇。接着呢他又给这个日本的一个杂志叫做 Voice， 他去上面投稿，他就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揭开台日合作的新帷幕，就是强调台日关系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在文章当中呢有这么几句话就是让大家完全就是瞠目结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呢台湾跟日本同属一国，他和他的哥哥当年都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何来抗日之有，就没有什么抗日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而且还说到这个钓鱼岛啊是日本的，那就光这两句话就已经足够让大家要给他站在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角度给他批判一番。所以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昨天呢是开了一个记者会，就要求李登辉公开道歉，并且是与国人啊台湾人联署取消李登辉的这个所谓的卸任的总统礼的礼遇金。国民党的立委罗淑蕾在之前访问过，就说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领导人参选人蔡英文应该对李登辉的这个所谓钓鱼台钓鱼岛属于日本一说的言论表态。蔡英文的这个话也非常之暧昧，他说李登辉的这个言论吧属于他的个人经验，我们应该去包容个人历史经验，这话是没错，但是放的就是因为他是李登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任何他在这些公开场合上的这些话语和他的表态和他的这些观点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柯文哲他也算是一个绿营人士吧，现在当他是他也说了，他说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不应该再把这个事儿扩大，因为马英九不是在那个华盛顿时报也刊发了他的这个文章嘛，就说李登辉的这个说法违反历史事实、宪法和国际法，身为他的以他的这个身份必须要捍卫钓鱼岛的主权和渔权为天职，都不可以容许这个在所谓的国家主权上有任何的懈怠和背叛，就不管你李登辉过去是谁。好，他讲完这个被柯文哲以为说你是在把这个事情扩大化，我想不到对接下来的选举有任何的好处，他反倒倒打一耙，然后又还采访了柯文哲的妈妈。 对， 他妈妈说我就是日治时代出生的呀，日本人的统治就是好嘛，是吧，他说我们就是日本人嘛，类似于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他确实每个人的这个发言都是以个体的这个历史经验出发啊，得出了可能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论。但现在问题在于他放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马上就要选举了，他出来之后他接下来各个方面会引发什么样的讨论。大陆方面不用说了，媚日媚台卖台是吧，这个人民日报已经发了好几篇文章，环球时报也是连番的抨击。但是我很想知道台湾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除了政客就一般的这些普通市民关不关心。 普通市民，我觉得李登辉在1995年跟司马辽太郎那个很有名的，他写的一边跟他聊天聊到就是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嗯， 我觉得这就是你见证到的。我每一次坐在这里谈，你会觉得就是烦呐、啊，就是可能对于一个，我觉得蔡英文有说的，他说的没错， 对， 一个老人家90多岁、嗯，心脏里面可能还有6支7支支架、嗯，一个老人家可能突然间有感而发讲了。要包容要理解，可是问题他不是一般的老人家、 嗯、 还有另外一面，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讲他自己情感认同的东西绿营或是蔡英文都能这样的包容，这是一个问号嘛？我觉得可能很难。另外一个我昨天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机点上李登辉说出这样的话、 嗯、 我想到两种解释。因为其实说真的他讲到他喜欢日本或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这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的，一直以来他都很多的言论，而且他 他也不是第一次讲钓鱼岛是日本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就讲，我想让你一个就是因为他有一本新书要在九月出嘛， 哦， 就是为什么姿态会投书的那个原因，就是新台湾的主张， 嗯， 九月份要出宣传新书，这是一种很好的行销手法，因为曹启不管是骂他的支持他的人，肯定都要买新书来看一下嘛。 嗯 嗯。 第二个呢，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压抑了一生，然后走到就是差不多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 估计还有五年时间。 可能你知道临老出柜，就最后终于认同了自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就终于大解放，就得想这两个理由。可是你觉得一般台湾人，我觉得现在在新闻上面看到了，除了一些可能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效应上面，你问一般老百姓他有什么的感觉，所以你除了很烦身为台湾人真悲哀之外，好像也不是太 care 他到底怎么样。 哎，其实我倒觉得还有其他的原因，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也知道九月三号国内要阅兵嘛，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们说的抗战就是跟日本人之间的这个二战， 嗯， 但是李登辉这次他说了这个话，其实两岸都有这个共同抗日的这么一个在做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呢李登辉说出来说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那他一下子就把台湾整个撇清了，他就认为其实在这个台湾本土来说，当时台湾就是日本的一部分，我们不存在对日抗战，所以这个二战胜利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其实是无形中想要切断两岸之间可能现在不多的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他很大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关系，选在这个时间点也是最近中日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安倍发了一个反省的讲话，但是我们都觉得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隐含的含义在后面，所以他也是表态说我们这边现在是要为日本背书，只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就像刚才潘潘说的，蔡英文也是要包容，的确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他讲这样的话，他的历史认同观，他的人生的感受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他曾经身为台湾的前领导人，所以呢他在这个立场上在讲这个话，他这个时候不仅仅代表的是个人，所以他的这个政治身份无疑给他加了一种背景， 嗯， 那作为一个身居高位曾经做过前领导人的人，他在这样的场合下讲这样的话，那是应该被包容的吗？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没错，那其实这番话哈，现在在岛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争议，甚至是这个讨伐。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了好几位不同立场的媒体人和专家来一起来分析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出来说这样的一番话。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点评呢是来自于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叫做杨宪宏先生，他呢跟李登辉先生相熟是吧，所以呢他可能比较容易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的。 他这一次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当然是跟最近东战七十年，然后谈判抗战哈，抗战当然是对日抗战这个事情有关呐，啊。 嗯， 然后他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特别提起1895年到1945年啊，这段时间台湾是属于日本的殖民地。那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并没有在抗日战争的这个事件里头，而且台湾当时候还被美军呢，啊，强力的轰炸，因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是这样的观点。他所以他说，台湾即使在那个50年的时间呢，啊，还曾经杀了日本天皇的弟弟哈，啊，就是北白川宫。他到台湾来，1895年一到台湾11月就被台湾人杀了。那或是后来有非常多的台湾人的反日啊，反抗日本的这个事件，对日本之间哦，跟日本之间有非常多的摩擦。可是那一些都与后来我们所讲的比较狭义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中国战场抗日哈，包括抗日的这个历史是分开的。他不要讲这个事情，那他要讲的其实是说，在1895年，台湾就被大清帝国，也就是中国的大清王朝啊。在这个战争失败了以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割让给日本。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台湾都没有跟中国站在同一个战线，甚至于是站在日本的战线。那日本又跟中国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他要讲述说这个历史的事实对 很多台湾人来说哈，如果目前把所谓的对日抗战啊，就是盖瓜的讲，然后就把它卷入整个说台湾，当时候也抗日，他是告诉大家说那个不是事实。那他用自己的例子，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日本殖民，他曾经说过作为台湾人的悲哀，他就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这个100多年的时间，台湾人的认同以及他对于自己的这块土地应该有的一些自我的认同的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产生，都是一个外来政权加一个外来政权。那当然他也把国民党跑到台湾来当成外来政权来处理。那所以呢，他讲这些外来政权使得台湾没有办法有自己站起来的机会，甚至他讲说连他自己本人在那个时代啊，都必须去做日本兵。他是用这个去证明说那时候台湾人哪有做自己选择的权利。那他觉得这个悲哀，作为台湾人的悲哀没有处理之前，现在到了70年了，二战中战70年了，忽然一讲说台湾啊也参与了抗战抗日战争，他说这个不对吧，历史不是这样。他要讲这个跟他是不是日本人，或是说在那个时代他有日本名字啊，但是没有关系。日本人日本的杂志所讲的内容的主要目的在描述那个1945一直到1945的那个 moment 啊，对台湾人来说曾经有过这个说法，1945啊，这一年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悲剧性的一年。有人还是认为当时候是昭和20年，好像啊，昭和20年，可是他也是1945，也是中华民国34年啊。那也有人说过啊，台湾人根本不晓得中华民国元年，可是一来就中华民国34。这个话里头有很多意思，但更多的人包括辜振甫啊，就是后来作为海基会董事长的辜振甫也曾经说过啊，他说那个是台湾独立元年，他也因此曾经被抓去关啊，他跟一些日本军官一起啊打算在那个时间点干脆寻求台湾独立。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只是表达说，当1945年到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心里头还很清楚知道他们当年是被中国被清大清帝国遗弃的，他们不会觉得说日本人战争失败了以后他们就回归了。固然很多当时候的台湾人对能够有机会回归所谓的祖国是有期待的，可是这些期待在228左右1947年就几乎整个已经没有，就是看到从中国来的军人以及他们沟通不良以外，有另外一种让他们觉得失望，原来从中国败退的蒋介石政权如此的不堪，这个当然都有。那所以这个争议点是在这个地方。那李总统讲这次所讲的不过很小的一个地方，就是台湾当时候哪有办法抗日。如果大家真正去查历史的时候，美军轰炸，为什么轰炸台湾呢？在1945年之前的那个战争快结束之前，因为它是日本，那是日本的领土啊，而且还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亚洲南进基地的指挥中心呢、都在台湾。那只要有2层楼以上的房子，全部都被炸垮。当时候整个台湾被大轰炸，不是台北被大轰炸，哎呀，台中、彰化、台南全部都被轰炸。请问那时候台湾是为什么被联军、被美军轰炸？这个是例。那所以他并没有，台湾当时候并没有加入今天被高挂在那所谓的抗战胜利那个大旗嘛，那个旗号。这个旗帜底下，台湾当时没有可能，历史上不是这样。 好，这个听得出来哈，杨先生杨建宏先生，他是从他所理解的李登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于其他人的这个历史经验来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是有他的根据的。那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历史经验能够代表多少人，而且其他如果不认同他的人，他们是不是有同样的这个平台和力度去说出他们的这套史观，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请陈文茜女士再来回应哈，相当于她怎么样评价李登辉这一系列的这些言论。 我认为李登辉让所有的台湾人都背上了耻辱两个字。很多人以为说台湾人很多多人是被皇民化，这句话是错的。我的家庭，我自己本人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人，我太了解什么叫日本人。他根本看不起台湾人，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代里头，他怎么不让第一等高校的就不让台湾人读，台湾本地的人只能读第二等的学校，很多重要的科系台湾是不可以考试的。我们正因为跟日本有家里的血亲关系，你就很了解当时我的祖母嫁给我的祖父，因为在日本读书的关系，他是私奔的，他们全家都反对，对他们来讲，你等于是下嫁给一个卑贱的殖民地的人，哪怕是那个人叫做台湾的世家跟台湾的有钱人，那日本人就是彻底看不起台湾人的。所以只有那种卑贱的，就是自己还想要去攀搭日本人的，他不了解在日本人的眼中，李登辉今天只是啊太好了，有一个我的二等公民对我如此效忠，也没有人把你当高尚的日本人来看待。日本人眼中台湾人没有任何什么高尚的台湾人而已，对他们而言永远就是我的殖民地的人。那我的外公呢，是一个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当时他们非常多的知识分子都组成叫文化协会，不管是左派的不管是右派的，他们共同合作，他们有的人呢是搞农民运动，有的是要求在台湾有一定的自治权，叫做议会设置体验运动，有的呢就是办文艺杂志啊，办一个叫文艺杂志。他们其实台湾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觉醒的，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对于日本殖民的抗日的运动。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日本同意让台湾出任了几个重要的一些职位啊。所以要帮台湾人说话，就是台湾人那个时候在1945年是非常高兴战争结束，然后非常高兴的欢迎祖国来统治台湾。当然后来国民党来了台湾，跟台湾当地人的冲突那是后话。所以台湾人民不是像李登辉爸爸跟李登辉这种人，不要把台湾人跟他画上等号。他的爸爸跟他就是一路的为政治需要买办跟出卖自己灵魂的人，他们不代表多数的台湾人，可是很可悲的蒋经国选择了他做他的接班人。你说在每一个社会里头，他出现一些背叛者、出卖者、践踏自己国人的人都有，但李登辉曾经那么长的时间在蒋经国时代他是法定接班人，蒋经国是1989年1月死了以后，他在台湾掌权时间整整长达接近11年，快12年左右。所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台湾人，不是一个无知的台湾人，也不是一个普通，也不是像一个无耻啊，可以说他说这个人人格可能不是很重视自己的自尊，比较卑下。但李登辉因为他曾经担任台湾那么长时间的领导者，而且他是台湾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无论是228还是国民党来台湾制造的白色恐怖，还是台湾所进行的民主运动最后的果实，最大的坐收渔翁之利的人。人们把所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大多数的老百姓曾经承受的痛苦，曾经渴望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老先生身上，也因此他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权力的魔术师，几乎无往不利，任何人跟他有政治斗争都是他手下败将。并不是那些人不如他，而是因为他站在一个历史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下面是无数的白色恐怖，228台湾渴望民主的所有因此去坐牢的人，用他的青春，用他的尸体把他垫高起来。蒋经国快死之前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要提拔一个台湾本地人，他决定提拔了李登辉。蒋经国为什么要提拔台湾的本地人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过去台湾的这些历史，只有提拔一个本地人才能够带来这个社会的和解。因此李登辉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情境的所有的背景里头享受了权利，得到了权利。15年后他可能在台湾失去了权利，他是一个不愿意失去权利的一个老人，不愿意放弃权利的老人。对我而言，他在日本所说的话，不管是基于那是真正他的信仰，还是基于他想跟日本的极右派合作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资源，他都是全体集体台湾人背上了耻辱两个字。因为这不只是一个老人，一个所谓的在行为里头没有分寸的老人，让我们都失去任何的老人的一个行为。因为他曾经是台湾的领导人，然后他还在领台湾的退休领域的条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居民而已。 好，这个陈文茜女士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解读。而且春雨听说昨天采访她的时候讲到后来非常非常激动了，是吧？ 对，她很气愤，她说对不起，我很生气，因为我真的很生气对于李登辉说的这番话。所以也看出来其实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历史的史观，而且每个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只是李登辉作为一个前台湾领导人，他站的高度可能不是其他的台湾人发声他能够达到的一种高度，所以在这个位置说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可能真的很不一样。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还有更多的关于他的这番言论其他角度的分析。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 芬。22号，台湾新党的主席郁慕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台湾有一个奇迹，那就是一个日本人李登辉竟然当选所谓中华民国总统。为了避免这样的奇迹再发生，不能再有日本人的嚣张狂妄，我们是最后的防线。所以呢，几乎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啊，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李登辉你就是个日本人。但是呢，这个在杨宪宏先生看来，觉得是对李登辉的不公平。我们来听听看他为什么这么认为。 他在家里头最常使用的语言，我的自己的经验，最常使用的语言是台湾话。台湾话是他第一最常使用的语言，第二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他就是会与客人，如果客人听不懂台湾话，他就会转换频道变成讲普通话。那在家里头，他跟太太之间两个人都是从过去到今天，从年轻的时代到今天，他们大多数的时间是用日文交谈，加上台语、台湾话交谈。这样是我所接触过的李登辉跟他家人在一起哈、啊。那我们一起做礼拜，好、啊，我们做礼拜也不是日文礼拜啊，我们做礼拜是台语礼拜，哦、啊，台湾话的礼拜。那所以日文在他的如果整个生活圈里头不是占第一位的语言，第一位的语言是台语，第二位的语言是普通话啊。但是他家里头的人互相之间，他女儿不讲日本话，所以他们的交谈反而是台湾话，或是我们称为国语啊，就是普通话。那跟太太的确是讲比较多的日本话。那这个跟我们台湾很多家庭是一样的。我自己的父母，我从小听也都是讲日本话，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哈、啊，就是讲日本话的。那他们就一直延续着这个家庭的习惯。可是他们跟小孩讲台语，所以跟我的家庭很像，我们家也是。父母自己在讲话都讲日本话，跟我们小孩讲就会讲台湾话。有外省朋友到家里来，我们就转换频道变成讲国语。这个语言基本上我认为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表达的情况，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我不太认为说现在 有很多人说啊，原来你露出日本人的哈，这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李总统并不公道，那也不够了解李总统真正的生活。李总统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很好，他的日文也相当程度可以表达让日本人感觉到，他也常常责骂日本人。我也曾经看过他对日本人的这个应该有而没有的领导力啊，就是日本缺乏领导力，他当着日本人面批评说你缺乏领导力啊，然后他对日本的很多事情他也常常批评，相当程度也是激烈的。所以我的感觉说，单纯用说他是日本人认同这个讲他啊，我觉得不是太公道。 哎，他是这个仅凭语言这一点哈，试图来驳斥他是个日本人的这样的一个论断。但是我想说一个细节，就是之前他在日本国会进行演说的时候，他是全程用的日文演讲，而且呢据在日本很多年的这个记者，日语也非常熟稔的这个记者，他听完之后说，他说的日语跟日本人几乎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的这个日本日语非常非常的娴熟。那我是看到这个徐静波记者，他呢刚好在现场，而且呢是他发言完之后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那他第二个提问，第一个提问是路透社的用英语，第二个提问呢他说，李先生请允许我用中文向你提问。李登辉倒是没反对，但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站起来说，不行，你只能用日语或者用英语。好，他呢就用日语重复了这个提问。这是徐静波记者，他的问题怎么办，他说，李先生，我半个月前去了一趟台湾，见到了你的老部下邱进义先生，他在你的手下担任过所谓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更是海基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告诉我呢，当年你只是举行湾谷会谈，制定国统纲领，是真心的想推进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但是我很纳闷，此后你却鼓励台湾独立，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最终走向台独？当年两岸达成了九二共识，现在是不是还有价值有效？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听李登辉怎么回答，他回答的也挺坦诚，说，我必须强调的是，根据当时的台湾的政情，必须结束和大陆的内战状态，结束国民党中那一些还在鼓吹反攻大陆的一群人的幻想，放弃动员戡乱时期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台湾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就必须给中国发出和平信号。于是我同意和中国进行接触，进行谈判，同时制定了国统纲领。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和中国统一的条件，那就是中国必须实现自由民主均富的社会，以此作为台湾和中国统一的最基本的条件。好，说到这儿呢，他话语一转，提高声音说，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中国社会不可能实现自由民主均富的社会，因此两边要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提出中国和谈制定国统纲领，目的不是为了和中国统一，而是为了安抚国民党的保守的势力。接着还谈九二共识，说其实那不代表我们的真实立场，而只是为了满足中国的愿望，尽快结束台湾和中国内战的状态。最后呢，他又强调了一遍，他说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实现自由民主均富，我提出中国和谈制定这个纲领，不是为了和中国统一，而是为了安抚国民党的保守势力。你看从这些可以也是回应了哈，就是我们之前对他所谓的这个台独的指责，也包括他这个人是何其的狡猾。你看他在任的时候他骗了多少人。 是，我只是觉得当你用你自己的情绪或你当时的情境，在事后你都可以做很多的简化、美化或合理化。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是那句，我觉得台湾挺悲哀的。你说到讲到说为什么就在那时候国统纲领好，那可是96年在他选第一次台湾民选领导人的时候，他不也就丢出了两国论，然后那时候还引发了台海危机嘛。然后再加上其实你说，对，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可以摊开来检验。他们现在对马英九，你说马英九现在在做的东西，他不也是因为在增进两岸和平，或是做一些符合现在时事或一个国际大趋势在做的一个推进工作？可是我觉得最吊诡的是，很多事情我做可以，我做是爱台湾，是为了一个就是台湾的未来，可你做不行。我们其实可能都是做一样的事，但你做你就是卖台，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最问题最大是在这个核心点。那另外你说到 就是这些情节什么都好，我觉得这很多我们刚刚最开始讲到，如果李登辉作为一个个人，他是不是日本人真的没有关系。 嗯， 可是问题是我们开始讲到他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你说他在后面的那些台独的一些演变，或者是当初，我觉得我现在做台湾政治人，我最喜欢做一件事，就是把政治人物的过去跟现在的这些话， 嗯， 去把它摊开来。就你当你过去，我觉得这都是会记录下来的。但你在任的时候，你现在可以大拉的说九二共识是骗人的，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是你们捏造出来，是国民党捏造出来。可是当时是谁在任？当时的国民党是谁？就你不能够我在的时候，我都没意见，我都什么都可以，但是突然间下来就说都是你们的，我就现在这最大的悲哀在这里。可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哀是，我觉得这个人就他本人怎么讲这东西，他个人，可是他仿佛是一个照妖镜，是一个现行的一个让大家现行的地方，就是当他讲了之后，这些政治人物的反应，我觉得这才是。才是真正就更悲哀的事情。就是你说像绿营这些，当你在指责的国民党卖台或者做任何对台湾对不起台湾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包容， 你仿佛就可以？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点在这里，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多时候的扭曲，跟一个就我觉得其实还有当初我只记得你说到马英九，李登辉当年曾经为了马英九助选的时候，在那个台子上面牵着马英九的手说什么，说他是外省人，不是，他是一个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就是个台湾人。 嗯， 是他为马英九助选的时候这么说的。为什么现在马英九又变成一个就是为了要讨好中国的欢心，然后来做这个什么什么抗战的这些？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其实他说的很对，李登辉一直在讲说台湾没有抗日嘛，可是其实马英九从来没有讲到台湾抗日这样的一个语境哦，他所谓的是中华民国抗日，就所谓中华民国抗日，所以你在这中间你不也是在扭曲这样的一个事情吗？可是现在最悲哀就是你听，就是不管是支持者或者任何人，你只取你所要的去听去讲，然后反正社会就继续的撕裂分裂嘛。 哎，其实说李登辉他到底是不是先前的状态和现在的他所表达的言论和立场有很大的不同，我就这个问题还问过这个杨宪宏，因为他跟这个李登辉真的是认识很久，也很了解李登辉。其实杨宪宏就讲，李登辉从一开始到现在按照他的了解是没变过的。我们先来听听杨宪宏是怎么说李登辉到底是不是一个台独分子。 所以他同意九二共识，这个本来就在他当时就不是事实啊。 嗯， 我也是在那个时代做记者，然后相当程度跟他有接触访问。我们这些记者都知道，李前总统基本上是反台湾本体论的。他会劝我们说，有时候你们写文章的时候，不要都不讲中华民国，毕竟我们现在的确是中华。那你们都用台湾来替代中华民国，这个不太好啊。这个是我跟他在1992年左右，我在他家跟他进行访问做客人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这样直接告诉我，九二共识这个问题的确他已经很多次讲，当时候就不存在，在当年没有九二共识这个。这个词的确是2000年以后才被发明出来的。那问题是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比较重要。那对李登辉来说，我认为他比较重要的论证就是那一句话，他一句话老实说是他做总统从来没有改变的。在1991年他取消那一些动员抗战时期临时条款等等，他的目的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觉得台湾都不承认中国大陆的有效统治，这个是完全不是现实。所以他很早就说，我们能不能哈，我是中华民国，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他理解对岸不能这么直接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叫做两个中国，所以他知道他的幕僚团队也都理解，那在这个状况底下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两岸之间的目前的政权治权的状态其实都是两个国家嘛。可是问题是对岸不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甚至于认为台湾是叛逃的一省，用这个定义其实也不现实。 这个是李总统在1990年代，我跟他多次交谈的时候，他已经就告诉我。所以当时他也问我说：“哎，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我问他什么是第三条路，他说：“不是用国内，也不要用国际，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他当时就一直告诉我说：“有没有 the third way？有没有 the third way？有没有 the third way？” 他都是用这一句话说：“有没有第三条路？有没有第三条路？”这是92年的时候他讲，到了九九年的时候，德国之音访问他的时候，他终于讲出了一个他研究多年的一个词，叫做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是要讲述的是说，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叫中华民国，可是我们的关系不是两个国的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被简化成说这叫两国论。他很无奈，到今天为止他没有改变这个看法，他没有改变的。他甚至于多次告诉来访的人说，你们说我是台独是不对，他基本上是中华民国总统，这个位置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哎，真的是这样吗？但是看到他在日本的前阵子七月底的这个演讲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取消我担任所谓总统之后实行了教育改革、文化改革、修改宪法，取消台湾省，就是要解决台湾人的精神信仰问题，解决中华民国名不符实的问题，实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理念，树立台湾的主体性，培育台湾民族的意识。他说，我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特殊的两国关系。他说，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这是他在这个日本演讲的原话，大家可以理解，跟刚才杨建宏先生的这个分析可以做一个参照哈。大家愿意相信哪一个版本，哪一个场合下说的话才是他的真心所想。那陈文倩女士当然对他这一系列的这些言论哈，还有更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李登辉其人，他是站在一个可能我们并不熟知的这个角度哈，这些出发点来讲出这样的一番话。我们接着来听陈文倩女士的分析。 他讲出来的许多的话是很多日本人都难以置信也不会说的话，只有日本的极右派。我认为李登辉终其一生，他的人生包括他的父亲只有需要两个字。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是日本的警察，日本在台湾设置的警察是日本在韩国设置警察数目的两倍。为什么？日据时代谁都知道，在台湾内部里头，台湾人自己是做日本人的警察，其实就是日本人的宪兵，然后专门把地方的情报、地方的各种的状况，等于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特务，报复给日本人。所以他的父亲不只是皇民化的信仰者，他根本就是台湾这个社会里头在那个时刻跟日本的统治集团紧密合作的。后来他父亲就开了一个杂货店，他们为什么有钱送李登辉去日本读书呢？因为他们得到日本人的特许，他的杂货店可以卖鸦片。所以对他的父亲来说，这一切就是跟一个外来殖民政府的交易。而李登辉可能年轻的时候有一些他的想法，还参加了左派的读书会，很快的他变成他父亲的儿子，他就跟蒋经国、蒋家政权也进行了他的权力的交易。他在蒋经国面前一直做三分之一，他跟国民党的各种势力进行各种的合纵联合，因为他需要权力。他现在也不过就是需要权力，因为日本的极右派虽然在日本的人口里头占的比例选民也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是非常大的经济政治的利益集团。李登辉当他在台湾被高度的边缘化，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并不是向他的祖国投靠，还是向另外一个利益集团投靠。他的一生，终其一生，只要有利益他就往哪里钻，只要有利益他就往哪里倒。所以他可以在两岸密室里头也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易，他今天也可以跟日本进行交易。所以你不要觉得他浊世今非，今世浊非，他一路走来他的需要 都是他所有决策里头的核心焦点。他想要自由派继续提供给他他所需要的奶水，这就是李登辉一辈子以奶水，包括他的父亲，他们向来就是如此，他需要。 好，这个被描述成李登辉呢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客啊，永远的是站在这个利益的角度。 对， 那郁慕明刚才我们讲到了他对李登辉的这番言论呢就有一个评价，就说台湾有一个奇迹，那就是一个日本人李登辉竟然当选所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呢不能再有日本人这么的嚣张狂妄了，我们是最后的防线。那昨天呢春雨也是访问到了郁慕明先生新党主席，我们来听听看郁慕明到底具体怎么样来评价李登辉的言论。 李登辉的个性啊，当时在日本时代他可以去改名字用日本名字啊，那么在后来呢在刚刚抗战胜利的时候国共内战，所以他当时加入共产党，等到台湾国民党掌权以后又转入到国民党，出卖了共产党啊。等到他当完家以后呢，他又去组台联，走向两国论。最近呢，又到了日本去，密会了日本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跟安倍。出来以后呢，突然跟媒体说，钓鱼台是日本的。我想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他从开始他就不认为他是中国人。 嗯， 我们应该算是最早看清楚李登辉的真面貌，所以当年我们就公开他眼里正男，名字跟他穿了日本服拿了50刀的那张照片。所以开始我们说他是日本人，人家也不会信。但实际上呢，他今天的言论毫无顾忌的，曾经担任过总统的，今天毫无顾忌地说出，是为了日本打仗啊，是为祖国而战。我想，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从头，他就是一个儿童时代非常热切于台湾人，并不被日本人看得起，当兵的也叫做军夫啊，军俗，所以呢，一心想做个日本人。哪晓得呢，天皇宣布啊投降，跪在地上接受天皇的命令说日本投降，所以做日本人又做不了。那么又看到国共内战，所以呢希望能够借着内战插见缝插针，加入共产党，希望把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来接收台湾这样的一个行动给阻止。可是真正等到国民党进来了以后，政府在那里三七五减租，跟着有七天，深得农民跟工人的信赖，那他又转变成为国民党。他从内心上他就不是一个中国人。今天要讲出这个话来啊，不仅是大家都有一些反应，我相信台湾那一部分人呢，固然还有追随他的，因为台湾留下来的日本名字的这个姓的啊，现在改成中国姓的，日本人应该也还有一些人在，我们不仅是要谴责他，也应该依法来处理。我想他从他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主席以后，他步步退让，说。不能，国民党不能进入校园，不能进入军队，不能进入媒体，他全部都退让，结果退让现在都是民进党步步进入。那么他那个时候做退让的话，应该是有所图谋的啊，应该是有所图谋。所以他坐到位置上以后，他就搞垮了国民党，坐上位置以后，他彻底把原来四小龙之首的经济也把它搞衰落掉的。这些我们从现在回过头去看，它应该不是因为受了什么现在的环境等等的，而是它早有图谋。 好，这样的评价呢 在台湾应该也是很有市场，对吧？佩芬，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说李登辉讲到说当初是为祖国，他的日本祖国去抗战，可是这两天其实很多的这些事实出来，你说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他经常过去很多年都到日本去抗议，希望把靖国神社里面那些原住民当初因为在日本殖民时候被迫去打战的这些，而且现在还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这些人，希望可以把这些祖灵请回台湾。可这些事一直在做，还有包括你说我们都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5，对，这个事情其实你说里面也有些他亲自去访问的这些当年被迫参战的老兵，这些日本人真的是把这些台湾的军夫是当作日本人看待吗？不是，其实可能就逼迫他们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可能如果你不做我就杀了你，你说他们对日本人会这样吗？所以今天日本就是李登辉你个人的一个个人情感认同好了，其实我记得我在上一次我们讨论那个安倍的时候，我也讲过台湾人确实会有日本情结，因为我觉得日本情结它可能可以很广泛，因为虽然你说包括我说我们下节目我还跟樊素讲，你说你看那个日本电影就是卡诺，他讲那个棒球队的故事，可是后来出来之后也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议啊，这么美好的一个棒球电影为什么会有争议，是因为在这电影上面你仿佛看到好像日本一切都是美好，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的老师对台湾觉得很好，可是可能它并不代表全面的一个事实，那你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巴莱， 它只是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你说李登辉要讲到说台湾人没有抗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历史，台湾被日本殖民了50年，其实好多包括台湾本土的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人，还有这些原住民在莫纳鲁道这些人，难道都不是抗日吗？所以他一个人一句话来代表所有的这些人，我觉得其实不公平，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考察的角度，既然话都已经说出去了，那现在呢又是到了临近大选的这么一个节骨眼上，那这番话怎么样去被其他的政客所发挥和利用，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杨信宏和陈文茜女士来评价其他的一些蓝营和绿营的代表人物对李登辉这番话的表态。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听听杨信宏先生哈，他怎么样看待就是国民党这些包括从昨天开始就国民党团这个立院的委员他们开会啊，要集体的这个声讨李登辉，他觉得目的是为了什么？ 蓝营现在选情非常低迷，想透过打意识形态的战争，然后故意去欺骗，我相信马英九总统过去跟过李总统那么久，他对于李总统的认知应该没有比我少，不会比我少，我只不过是一个记者，我见总统的机会过去到今天总时间加起来恐怕也没有马英九长，那马英九也去过李总统家，也非常清楚，我还记得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以后，第一个拜访就是去翠山庄去看李前总统，他就去看他，他跟萧万长两人去，全程马英九很努力的用台湾话跟李总统交谈，李总统很客气的曾经跟他讲说，如果你台湾话讲不好，你讲国语我都可以啊。可是两个人坚持用台语跟李总统交谈，他们是用台语交谈，可是那是马总统他主动这样做的，那这个事情是因为李总统在马总统拜访过以后，有一次他隔了一两个礼拜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那个马的台语现在因为经过选举以后讲的还可以哦，他这样告诉我，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硬是用这些我不认为是事实，而且我也认为马总统或是国民党的包括洪秀柱这些人明知不是这样，那硬是要用这种语言去污蔑他，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我觉得但国民党现在的病急乱投医。 好，这个看到蓝营这边是似乎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空前的团结都纷纷站了出来，各个大佬们都有心声表态。 对， 唯独橙色军团啊，从前也是这个蓝军的宋楚瑜没说话。 对，他是说不，他没看过全文，不宜透过二手内容妄加评论，所以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事情保持沉默。我也问了陈文健女士，陈文健就觉得这是宋楚瑜为了获得李登辉的他的支持者的这些选票，所以达成了一个可能私下的交易。他也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你不出来发声，真的是全台湾人的一个悲哀。 好，最后稍微重头一点的，我来听一下怎么样来评价蔡英文的这个表态。他就说这个是李先生个人记忆的一个表述啊，我们要包容，我们要尊重。 蔡英文基本上他跟李登辉生在不同的时代，有些关系他没有，有些话他也不可能说出口，但是他和李登辉一样，都是以权力需要来作为他的政治立场选择的人。此刻蔡英文的权力需要就是真理，不只是因为当年李登辉提拔了他，还包括台湾的老一辈的许许多多的本省人，有一些人他们的观念跟李登辉是很接近的，而这些人都是民主进步党坚定的支持者。所以对他而言，真理以及希望大家用一种语言叫做包容李登辉，因为他需要李登辉的那群台联啊，或是支持李登辉那些老先生啊，给他的钱跟给他的选票。除了李登辉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企业家叫许文龙，他也曾经说过慰安妇是自愿，后来还不再讲话了。所以这一类型的台湾的老一辈的人，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很有钱。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台湾那个年代，会致富的人就是做买办的人了。那这些做买办的人，在日据时代时候做买办，在国民党来的时候做买办，买办就是这群人的特质，跟谁买办不重要。如果英国曾经殖民台湾，他们也会向英国政府靠的，这样啊。那我觉得蔡英文基本上他在某些政治态度的选择里头，他是很务实的。这个务实就是，我不是来讨论台湾人是不是因此在全球看起来是个笑话，他只在乎的是，我可不可以得罪李登辉，我可不可以得罪李登辉的支持者。李登辉在侮辱台湾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旦批评了李登辉，我是不是失去了我的选票？我赞成了李登辉，我会不会失去我的选票？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模棱两可，好像很有感情，好像不完全赞成，但是又好像有点尊重的态度，叫做我们包容他所代表的历史背景。你不会给蔡英文加分了，所以蔡英文在这里头的计算里头就是，我不要完全站到李登辉那里，我也不要反对李登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选择一个叫安全的一个谈话，叫包容嘛。那当然对某些人，他本来对国民党很失望，他并不想投票的人，看到李登辉的表现，然后要求删除李毅条例，现在过来就看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表现，他们没有立刻删除李登辉的李毅条例，然后没有提出来，或者他们提出来的过程当中，在立法院里头，民进党呢又去霸占主席台，然后王金平又没有处理好，那国民党的立委又没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删除，就过来后面的发展才会影响未来的大选嘛。所以要是如果国民党在这种状况里头，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已经是最后一次在立法院有个多数，再过来下个大选他一定会失去他的多数。但在这个情况里头，这是最后一次，他早就应该删除李登辉的领域条例，然后他对这种最后一次机会他还不行使国民党在立法院里头的多数所拥有的多数的权利的时刻，我觉得很多人连国民党立委也不要投了。所以本来是李登辉的错，最后变成对国民党失望。那如果国民党成功的删除他，然后民党又在主席台里头又打架又干什么的，那就会对选举产生影响。所以国民党怎么应对这件事情，这个不是语言的，不是 verbal， 不是你的嘴巴，就是人们要求看你国民党的表现。很多人不愿意投给国民党，不是讨厌国民党的理念，是讨厌国民党的懦弱无能量。所以现在再过来，国民党必须要有强硬跟清楚维护台湾基本尊严的表现，他才能够把他的选民给拉回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马英九，重点不在谈话中，我就下令删除李登辉的礼仪条例，除非你李登辉对全台湾人民道歉，就这样，是不是如此？马英九不是名嘴啊，他的角色不是扮演谈话者啊，他不是名嘴啊，不是上什么焦点访谈的嘉宾，他不是啊， 他应该下令国民党的人，对，就第一个下令，然后全体国民党就召开大会，然后就要求就删除李登辉的这个离异条例，那就是认为完全没有理由再给他，就要求修改，然后立刻就删除他，就到此为止，然后顺便把所有的离异条例里头过度的，当时离异条例给的本来就太多，不是针对李登辉而已，就是台湾的离异条例远比美国 Clinton 这些人的离异条例给钱给的好处已经多太多了。就根本比照美国的制度，比照其他的制度，没有一个人的退休的领导者里拿的领域条例在这种一般的这种选举制度里头可以多到这个程度，你就把它全数删除就好了。那李登辉的全数删除，其他领导者一遍调整。那如果国民党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会挫折很多，他的选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投你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将来大选的变数还要看下个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表现而定。 好，这个不过话说回来哈，李登辉敢在这个时候这么大胆的说这些话，他一定是有他的所谓的民意基础，就至少很多人是认同他。 嗯， 所以与其说台湾人这个是悲哀，倒不如说台湾人面对这些记忆，他是相当左右为难。就像罗英台上个月底在香港书展上的一番讲话，说我有记忆故我在，所以他就鼓励现在不管是你身在何方，两岸三地也好，华人区也好，年轻人应该去倾听。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他说应该去听大海对岸的人在想什么，去倾听你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在想什么。所以他说记忆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门功课，就需要深刻的思索，需要智慧的抉择。那我们也知道，只要是有政党存在，只要有政权存在，历史它就一定有所谓的正史，所谓的这个国史。但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它恰恰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历史的版本，大家一起去辨别，没有一家之言。那只有这个时候，只有监听，大家才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理性和思考去选择一套你觉得站得住脚的史观，对不对？这可能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也是比较可取和现实的一套看待这些纷扰的关于历史争论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说的，还是同样的办法，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们，搜索三 d 化新闻就可以了，拜拜， 拜拜。